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1集，大雪。雪连下了几日，行刺案草草收尾。前段时间的波涛汹涌，疏忽被风雪掩埋，变成了白皑皑的苍茫。李建恒就在这个时候听闻萧迟也病倒了，据说是染了风寒，还在面壁，最终被击倒在榻，病得起不了身。李建恒冒雪出行，摆驾离北王府，协领着诸臣与萧迟也又做回了好兄弟。旁人都出去了，萧迟也面色苍白，由陈阳府起身跟李建恒对坐。哎， 朕听信谗言，那日斥责了你，很是惨作。 君臣相依，本该如此，皇上不必在意。 李建恒沉默，萧迟也沉默，他们俩人终究也到了私下称君臣这一步。李建恒勉强笑起来， 朕以前以为你是铁打的，不会生病，不想你病起来也与寻常人一样。 臣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是血肉之躯，挨了刀子照样会流血。 李建恒便想起猎场那夜，萧迟也独个儿策马去了锦衣卫的包抄里，九死一生，把他提上了龙椅。人真奇怪，憎恶一个人的时候只会想起他的坏，可愧疚起来时便只会想起他的好，仿佛曾经跟人一起骂过对方的话都挨在了自己心上，故而越发惭愧。李建恒想问萧迟也许多事情，可他这一刻什么也不想问了。萧迟也说血肉之躯会流血，那生分的情谊怎么办？李建恒便说， 坐到这个位置不是朕，不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。策安，你没有坐在这里，你必定不会明白朝不保夕的滋味。旁人都以为这个位置能快活逍遥，从前我也这么想，可根本不是的。 萧迟也没说话，李建恒忽然就红了眼眶，他也不知道哪里难过，只能说， 我本就是块朽木，我告诉你，我清楚得很。若不是兄弟们都死光了，这位置轮得着我？可我又做错了什么啊？我从来就只想做个贤王，你们把我推上去，问也不问一句。我尽力了，策安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哪里能操控这天下权柄啊？我只能由着他操控我。 李建恒痛苦的掩面哽咽起来， 策安，坐在上边太高了，什么也看不清啊。 萧迟也红了眼眶， 兄弟一场，我哪里会怪你。 李建恒使劲地抹着眼泪， 可我到底伤了兄弟情啊。 身不由己的事情何必怪在自己头上，是我做事招摇，何该叫人收拾。 你本就是这样的脾气，怪不得你，他们这样撺掇我，为的都是他们自己。我对不住你惨。 他们俩人似是冰释前嫌，又恢复到了推心置腹的时候，只是那种插科打诨的轻松终究是没了，变成了恭敬有余亲近不足的尴尬氛围。李建恒待不久，与萧迟也说完话就得走，临走前又赏了许多东西，叮嘱萧迟也好好休息。人一撤干净，萧迟也就扔了背靠的枕头，起身披衣，穿上鞋去了萧继明的书房。书房里，萧继明正听朝晖说军务，见萧迟也进来，冲他挥挥手示意他坐到跟前。朝晖没停下，继续说， 年前的军饷开支 户部已经查过了，年后的数额内阁还在商议。今年雪大，绝西人高兴，因为瑞雪兆丰年，能盼着今年有个好收成。但是中伯已经开始冻死人了。 中伯今年州府衙门本就人手稀缺，遇着大雪，压塌的屋舍也没几个人能去收拾。 萧继民喝着热茶，想了想， 给户部说，年初的离北军饷拨掉40000银子，用作中伯此州的休憩银子。 此州紧挨着东北两马道，萧继民这个情给出去，也算是雪中送炭。赵辉了然，提笔在册子上记了。萧迟也给萧继民倒茶。 中伯州府衙门缺人手，督官也没几个肯去，但这样悬空着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 以前花色千事不肯管，这是个烫手山芋，拿着了就得掏钱。 萧继民的手指沿着茶盏拨了拨。 但如今是海阁老主事，今年春闱应该就要给中伯物色合适的人选了。 新入仕的多半没经验，也没威信，做做下边的官吏可以，做封疆大吏定然是稳不住的。去中伯主持大局的人还是得从中书里挑选。 如今就是缺这样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。中伯从前是藩邸，挨着沈氏，底下盘根纠缠，说不清的事情也多。沈卫在时也成了局势，5年前骤然被打乱了，现如今就是个混沌地。良民百姓当初因为边杀屠城往外跑，朝廷迟迟没有安抚政策。现在还待在中伯的，都是守备军残余下来的军户，以及各地的流寇。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中伯现状不外乎如此。普通官员去了，镇不住场，反倒要吃下马威。 朝廷若是肯派个带兵的武将去，借着剿匪的名义还能管一管。但看这形势，怕是不敢这么做。 赵辉把册子合整齐，当然不敢。去都如今东北边有离北铁骑，东南边有启东守备军，都是重兵垂地，牵制起来已经很吃力了，冒着风险再派一个出去，封起来更难对付。但中伯就这样放任不管也不行，事情必须要有个能折中的法子解决。萧继民推开军务，看着萧迟疑， 这就是内阁该头疼的事情了。怎么样？ 萧迟也手肘撑着一把手，又想架腿，但看了一圈没找着地方，便说， 你把皇上吓得不轻啊，我看他是怕得不行，再不痛快也要跟我继续当兄弟。 你们本就有些酒肉情谊，让他怕总比让他不怕要好。 傅林也出了大力气，找个机会我得好生谢谢他。 不如谢谢你暗中相助的朋友，这案子能顺利过去，里边有人使了不少力，凭着傅林业的经验，本不该这么马虎的就上套。 萧迟也只笑岔开了话题。 古今呢？叫他进来，我有事吩咐。 不如多叫进来，我也有事吩咐。 萧继明转头对赵辉示意，赵辉出去叫人，蒙也跟着飞了进来。他落在衣架上，抖掉的雪打湿了晾着的衣物。丁涛脱了鞋就往里蹦，冲到萧继民跟前立得笔直，后边的陈阳和古今也进来了。丁涛最敬佩的人就是萧继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 世子，世子尽管吩咐，我丁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 萧迟也抬起茶盏， 哟，你怎么从来没说过二公子尽管吩咐？ 您老是扔我呀。 犯什么事了能叫二公子扔你？ 萧继民温声说。丁桃立刻说， 哎呦，没犯事儿，就是二公子总是让我去盯着那事。 萧迟爷一口茶差点喷出来，咣当的合了盖，冲陈阳打眼色。陈阳当即敲了把丁桃，丁桃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，抱着头不敢再说。萧迟爷烫得舌尖疼， 拖出去就地埋了，告什么状让古今说。 丁涛委屈道， 我没说。 陈阳捂了他的嘴，拖着就往外去，开了门真埋雪里了。古今心道， 我说什么？我他妈的说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